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七十集，他在心疼你。一，春欢在小祠堂发呆的时候，思绪飞了一下，想起昨晚的事情来，有些拿不准自己看见的轩辕林到底是不是真的，但他的确是没睡好，现在脑袋还有些胀胀的疼，可又不想休息，唯恐现在睡了晚上就会走了，这太极殿的风水怕是不好，每每来这里似乎总要出事，也不知道先皇后是怎么一住那么多年的，可惜他现在也出不去，就算真的有什么问题也只能先受着。想到这里，他双手合十朝着灵位拜了拜， 看在奴才诚心诚意侍奉的份上，要是真的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您可一定要保佑我。 他砰砰砰磕了三个头，心里顿时松快了些，爬起来要走，一扭头却瞧见轩辕镜靠在门上盯着他看，春欢唬了一跳，抬手捂着剧烈跳动的胸口，险些骂出来。好在他如今比以往沉稳了些，生生将嘴边的话给吞了回去，不然就要露馅了。他紧张的心脏直跳，想着他来这里不过是为了祭拜先皇后，只要他若无其事的出去，就不用和轩辕镜打交道了。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抬脚往外走，出了门正想拔腿狂奔，却听见身后响起了脚步声，轩辕镜跟了过来。春欢欲哭无泪，这个贤王殿下果然不是个好东西，总盯着他干什么呀？你还是这么不待见本王。轩辕镜忽然开口，大约是猜到了春欢想跑，很快就追上了他，伸出胳膊来拦住了他的去路。本王听春明说你时常在小祠堂发呆，是不是宫里很无聊？春欢抿着嘴不吭声，假装自己没听见。他始终对轩辕镜有种莫名其妙的忌惮，除非必要，都是能躲开就躲开的。他不回话，轩辕镜也不恼，反而伸手抓住了他的胳膊，拉着他往前。本王也并非闲得无处可去才来寻你，只是奉了皇命来的。 皇命？轩辕岭的意思吗？ 陈欢抬头飞快地看了眼轩辕镜，心里既好奇又排斥，倒是越发困惑起来，昨天晚上到底是人真的来了，还是自己做的梦呢？他走神的档口，轩辕镜已经拉着他到了主殿，地上放着个小箱子，大约是东西很贵重，还上了锁。陈欢围着转了两圈，心里有些高兴，难不成这是轩辕林给他的？那个男人好像还没有正正经经地给自己什么东西呢。他有些按捺不住了，不停地用眼神催促轩辕镜赶紧给他打开。轩辕镜失笑，好歹本王也跑了一趟腿，你连句谢都没有。陈欢有些不可思议，堂堂一个亲王和一个奴才要谢礼，脸呢？若不是在装傻，陈欢都想给他个白眼了。好在轩辕镜只是逗他一句，很快就掏出钥匙来去开锁。这个都是皇上亲自挑的，他政务繁忙，还能空出时间来做这些事情，你明白什么意思吗？春欢不想听他啰嗦，眼巴巴盯着那箱子看。 会是什么呢？衣服？吃食？还是说贴身的物件？ 陈欢紧张地吞了吞口水，脸红了。然而箱子一打开，他就呆住了，竟然是书，一小箱子的书。陈欢有些不可置信，连忙凑过去扒拉了两下，上面都是书，底下也是书，并没有别的物件。他有些懵了，他大字都不认识几个，怎么会给他送书呢？他张了张嘴，想问轩辕镜是不是送错地方了，若是送书，那也应该是送去给陈荣的呀。大约是他的困惑和震惊太过明显，轩辕镜想装作看不见都不行，只得咳了一声替轩辕林解释，皇上是怕你在宫里烦闷， 都是些闲书，也有外头时兴的话本，读着解解闷也好。陈欢呆呆地点了点头，心道： 嗯，好是好，可我不识字啊，怎么看？ 轩辕庆见他反应有些怪，也有些不知所措。不过既然差事办完了，他也该出宫了，毕竟还得去办宗室的案子呢。那本王就先走了，你好生休养。陈欢还盯着那些书发呆，连看都没看他一眼。轩辕庆摇摇头，心道果然还是自家的小妻可爱些，这小子这副性子可真让人头疼。他却不知道陈欢比他更头疼，抓着那些书看又看不懂，丢又舍不得，只好拿来翻着去找自己认识的字，却是翻了大半本书才瞧见几个，没能解闷，反倒看得他头晕眼花，昏昏欲睡。他没能撑住，伏在案桌上睡过去了。春明来送饭，见他睡得香也没吵他，将食盒放在桌上便走了。陈欢这一觉却睡得并不安稳，那些书里的字都变成了怪物，追着他不停地跑。他梦里累得气喘吁吁，仍旧趴伏在桌上，身体也跟着抖来抖去，椅子嘎吱响了两声，很快歪向一旁。陈欢的身体也跟着一斜，在要摔倒的时候，一只手伸过来，将他整个人抱起来。梦里狂奔的陈欢脚步一顿，整个人都飞了起来。他忍不住笑起来，含糊道： 逃掉了，我又不认识你们，追我干什么？书讨厌，字也讨厌，哼。 轩辕凛脚步一顿，书讨厌？他不喜欢这些东西吗？张敬忠那家伙果然老了，连陈欢的喜好都能记错，还错得这么离谱。他将人轻轻放在床榻上，理了理他凌乱的头发，犹豫片刻，小声问：你讨厌书，那喜欢什么呢？陈欢嘿嘿笑了两声，抱着轩辕凛的胳膊晃了两下。 喜欢，喜欢皇上。 轩辕凛身体一僵，整个人都不知所措起来。陈欢对他的心意，他多少都能察觉，只是以往不肯想，也不愿意想。可陈欢冷不丁这么提起来，把他所有的自欺欺人都撕破了。喜欢朕吗？他看着陈欢的脸，抬手摸自己的胸口，他很意外，自己竟然没有觉得厌恶或者排斥。被一个奴才喜欢上，他甚至还有些高兴。喜欢朕啊。他轻轻碰了碰陈欢的脸，指尖停在他唇角，放轻了力道，慢慢压着他的唇瓣。宫外的日子大约太苦了，陈欢的唇瓣还是干裂的，有细小的血口子，全然没了以往红润诱人的色泽，可仍旧让他心动。原来喜欢是这么一回事。他嘴角轻轻一翘，心情也愉悦起来，正想亲一亲陈欢，对方却忽然翻了个身，捂着肚子团起了身体。轩辕凛正好奇这是怎么了，就听见陈欢的肚子咕噜噜叫了一声，原来是饿了。轩辕凛正想命人去备一些吃食，一抬眼却瞧见了桌子上的食盒，心下了然，这小子怕是晚饭没用，这才夜半饥饿。他亲自去拿了食盒，虽然是夏日，可陈欢身负寒症，不好用粮食，还是要喊人来热一热的。然而食盒一打开，轩辕凛就愣住了，他探手将那黑漆漆的东西拿出来，借着月光看了两眼，果然是自己没见过的东西。难道工人的饭是换了？他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，眉头紧紧皱了起来，又干又硬，难以下咽。宫里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？是工人都是这样的饭食，还是有人做了手脚？陈欢难道一直在吃这种东西？怪不得他宁肯饿着肚子睡觉。轩辕凛脸色漆黑，手里干硬的窝头被他硬生生捏碎了，扑簌簌洒落在桌面上。陈欢捂着肚子坐起来， 好饿啊。 他摸着黑下了地，眼睛还半闭着，摸索着朝桌边来。 轩辕领回过神来，连忙扶了他一把，可这一下却把陈欢吓得不轻，整个人都跳了起来，噔噔噔后退了好几步，惊恐地看了过来。 啊，你怎么又来了？ 轩辕领一僵，刚说了钟情于自己，怎么一眨眼就不想见他呢？他心里一叹，真只是想来看看你。陈欢愣了愣，不确定道：“ 皇上。” 轩辕领应了一声：“是朕。”陈欢不吭声了，但喘息声一直很粗重。轩辕领想起了那个能让他半夜做噩梦惊醒的乔生，眼神一冷，抬脚慢慢朝陈欢走过去。这里只有你和朕。陈欢没吭声，但轩辕领伸手过去想把他抱起来的时候，他没有躲。轩辕领不觉得开心，心情反倒更沉郁了一些。那个男人又一次吓到了陈欢。你放心，朕会为你讨回来的，耐心等一等。陈欢没想过要报复乔生，只要对方不再出现，对他来说就足够了。因而他只是摇了摇头，可轩辕领并不在意他的态度。自那个名字第一次从陈欢嘴里说出来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决定了，要让那个男人活着，生不如死的活着。陈欢的肚子又叫了一声，他捂着胃，从轩辕领怀里挣脱出来，笔直地朝着食盒去。瞧见食盒被打开也没在意，抓起剩下的窝头就往嘴里塞。轩辕领神情一愣，抓住了他的手腕，别吃了。陈欢有些委屈，他都饿得肚子咕咕叫了，为什么不许他吃饭呢？ 我再吃一口。 陈欢偷偷觑着他，见他没动弹，连忙往嘴里塞。轩辕领大步走过来，将剩下的半个窝头夺过去，用力丢在了地上。陈欢一呆，一瞬间很想骂人，又生生忍住了，又委屈又生气，浑身都在哆嗦，却到底没吭声，弯腰去捡。轩辕领抓住他的手，不许他去。陈欢彻底忍不住了， 连个窝头都不给吃，你 跟朕回大明宫。陈欢一呆， 啊！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